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10点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西城名城年会近日在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旧城可持续发展与中轴线申遗。据了解，今年西城区围绕中轴线申遗配合工作，以直管工房为主要目标，实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首创文物主体尽责、依法维权、合理腾退、司法保障的保护腾退模式。从现在开始到本月20号，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的国家大剧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在大剧戏剧场迎来第3轮演出。它以青藏铁路为背景，讲述了30年前一批年轻的青藏铁路建设者的故事。这部作品汇聚了著名导演王戈、编剧罗宾、作曲杨帆等一线创作者。演出当中包括帽子舞、洗衣舞、春种、拥军等民族风格浓郁的群舞舞段将会接连呈现在舞台之上。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英国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将于本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跨年连演22场。《跷跷板树》是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先生的原创剧目，1986年在法纳姆雷德格雷夫剧院首演，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讲述社会问题的儿童剧。剧中以一种有趣但发人深省的方式来看待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并通过讲述动物们的恐惧、坚韧和不得不从树上撤离，唤醒大家保护环境的意识。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北京站》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多年前上演时，这部剧就十分火爆。这一轮演出，演员陈松伶出演唐娜。整部音乐剧的魔力在于可以让人跟着音乐舞动起来。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话剧《行者无疆》正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这部剧将用多媒体影像、肢体、人偶、现代舞、吟唱等各种元素，以意识流的方式呈现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5号。北京人艺2018年的压轴大戏《名优之死》将于本月2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与以往的人艺年度大戏不同，这出戏由年轻人唱起了主角。北京人艺院长任明与青年演员严瑞共同指导，青年演员严瑞出演主角刘振声，李小萌出演女主角刘凤仙。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旺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会在书房板块跟大家聊聊期末考试的事儿。哎呀，你不要以为这个话题离你很远，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待会儿要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跟一个好朋友聊天，我说今天这内容吧，可能你并没有太多的共鸣，哎，但是他说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欢迎一下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嗯，还有一位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精英讲师团的成员，同时也是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欢迎建南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嗯，哎，你知道吗，说到这期末考试，没有孩子的已经不需要再就是不需要再读书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大学前阶段大家会比较在意这个期末考试。我就觉得可能会引不起大家太多的一个共鸣。但今天早上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这个94年的杰出代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不啊，这个话题会让我听起来特别开心。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反正我不用考了。这个角度啊，我给你啊，几百个赞吧。就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今天早上在思考说，哦，可能很多人会因为我们的话题回忆起来自己当时考试的痛苦啊。哎呀，这个，哦，原来换一个角度，站在这个考试的对立面说，反正我不用考，看你们考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很不一样？跟周一的心情瞬间就不同了啊！这位94年的优秀代表有没有在听节目？另外呢，大家如果也跟他一样说，今天我们就是奔着来看看你们这些需要考试、需要迎接期末考的家长和学生们还需要做哪些准备的心态来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闲聊两句。微博是我们唯一的互动平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不管说家里面有没有要参加期末考试的同学啊，今天呢大家都可以就这个话题，哪怕是回忆一下你曾经为期末考试熬的那些夜也可以啊，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给我留言了。说到这个期末考试，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进度到今天为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呀？ 北京应该是在1月24号左右是放假。 那 之前的一周就是1月到20号这个阶段是期末考试，所以我们正常应该还是有两周的学习，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啊，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学习和备考。 还要在学校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对， 然后呢可能有两周在上课， 对， 有两周就是 对 考试周了， 对， 同学们紧不紧张？我回忆那个时候，就真的临近过年的时候，那个心情啊，真的会随着期末考这个有点跌宕，就哎，一方面想着要放假了就很开心，但一方面想到说如果考不好，你这整个假你都。 对， 都很难熬这心情。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我刚才在跟两位老师上楼的过程当中，我还在聊，我说为什么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包括学生啊，因为读书家长和老师会给我们灌输一些概念，这么在意期末考这一次考试。 对，那个我们中国的这种，就是其实之前我说过，咱们中国家长是真的在全球家长中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那我们期末考试就像是，其实它不能看作完全看作是一个学期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又被看作是一个学期的结果，然后它又会被附加了很多我们孩子的荣誉感，那家长的面子，所有附加值全部都加在这一次的考试里面了。然后 但是前提啊，我们要跟很多的家长朋友以及现在可能还有大学在备考的学生朋友们说，这一次考试真的不能够说明我这一个学期就学好了，或这些知识我真的就学到了。 现在的考试的内容呢，就是它越来越涵盖，它确实是会涵盖一整学年所有综合内容，那也能表现出它一部分在学校表现的状况，但是也表现出一部分孩子的心理状态。那应考的时候是不是有考试的失误，那也存在一些，就正巧这些题，这一部分题是他没有，就是不太掌握的，就是正好是他那一个漏洞，对对，但是不能表现出绝对的表现出一个孩子综合状况，那但是他也能表现相对的表现出来一个孩子在一整个学年的学习状况。 哎，这一点跟我跟张丹老师还是有一点点观点上的一致。我是拿，我一直跟很多的朋友讲一个案例，我说我们拿高考为例。很多人说会在回忆自己高考那一年的时候说，哎呀，那一年我没有发挥好，或者那一年我考砸了，或者那一年我很紧张啊，导致失误了。但是我一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因为我也是经过高三这一年啊，这勤奋苦读啊，前十二年只有这一年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就是像张丹老师说的，为什么大家会很在意某一次考试，比如说高考，这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这是一次考试。但是呢，也会有人说，这不能代表我学习的一个状态，我前十二年我学没学好，不能以这一次做评判。但是你为什么会考砸，为什么会因为你的心情波动就导致你的分数波动那么大，我觉得它的波动区间是有一个限制的。 是的， 如果那些知识你真的是踏踏实实的都把它踏平了，那么这个波动会很小，波动大证明你的漏洞很多啊！你认为好像面上看的就是哦，都差不多哦，都是平的，一踩一个坑，一踩一个坑。我觉得这是很多人说，哎，我考砸了，没考好，没发挥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家长，我也很理解你们的心态，觉得哎呀，要检验孩子这一个学期是不是真的每一天送去接回来这么认真啊，我们家长这么认真，你在学校有没有认真学？一次考试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但至少可以反映他有没有学扎实这件事儿啊。建南老师回忆一下以前考试的瞬间吧，这期末考你也好久不期末考了吧。 我虽然不期末考了，但是呢其他考试还会有一些， 经常面对考试。 对，就是怎么说呢，期末考试的话，它是一个整个一学期所有知识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是反映平时的这种学习成绩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对这个学习的重视程度，可能高出了这个考试的本身 啊。 那我们其实我觉得应该正确的对待这个期末考试，我们呢通过这次考试，我们去反映出自己背后的欠缺，那有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心态上，那为什么考试会紧张？然后呢，知识漏洞上。这些呢其实应该去夯实，然后呢 在每一次的考试中不断的进步，那才能在最后的高考中完全不出现这种失误啊。 说到这个为什么会紧张，我觉得刚才建南点到的这个重点 是的， 就我说到的前面的漏洞其实最后导致了你很紧张，这个紧张程度不同，有的人他一级紧张，但是因为我觉得都差不多吧，我都学的，我自我感觉是已经学到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坑了。你如果九层紧张，那就说明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还有很多坑啊。 对对对， 这个心理紧张一个是跟他有坑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与生俱来有一种恐惧，就是对于我万一考不好的这件事情所带来导致的后果无法承受，他就会让自己的思维陷入这种恐惧里，给予他考试的时候特别特别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说考试的时候能让自己心态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或者不去想，这是一个能力。 刚才说到的这个因为结果而导致的这个恐惧，我觉得是一个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事儿， 是 对吧？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永远保持大概比较低层次紧张程度的小孩儿同学，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我们身边肯定有这样的跟我们一起学习过来的，每次考试就很轻松，看到别人家的小孩一定是因为他平时积累的也很到位，所以考好了以后他下一次就更不紧张，然后再下一次就更不紧张。但是如果一旦第一次就出现了我跟建南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他就是很顽皮呀，或者坑很多，可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就开始积累这种对考试的恐惧，越积累越深，越积累越深。那么这种考试恐惧的积累，如果他已经开始积累了，甭管他是小学三年级五年级还是初中了，怎么办？有没有可能 这个应该及早的关注到，而且呢在家长更多的给予他心理上面的辅导。首先这真的是一个心理上面的问题，就是家长从孩子如何去面对恐惧，而且不要让孩子去过多的关注一次的结果。同时呢有很多舒缓紧张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关注自己的呼吸，然后呢就是当你任何紧张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的奥运选手参加世界级的这种顶级的奥林匹克大赛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种心理辅导的人给予他们一些建议，就是当你跟他说你不紧张，不要去紧张的时候，其实你在提示到他紧张这件事情。 对对对，你忘了紧张吧？我告诉你不要紧张。 对，这种最好的时候你就说，你就跟他说你去关注，你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你说你去呼吸，你的注意力跟随你的一呼一吸。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就把你头脑中去不断的去想的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就有很多的小技巧和方法要从一开始就训练。 我能不能说考完了带你去吃好吃的，让他先跳过这一件事情，关注后面那个结果。 也是一个转移的方法，只要他去转移了这个他的这种不停的思路上不停的去想恐惧，然后就紧张，紧张就陷入紧张的情绪，然后无法自拔的这种状态，那有一种方法让他转移，那他可能一次成功了之后，他每次都可以应用这样的方法去转移他的焦虑。 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要给一些家长一建议啊，就是孩子的紧张很多时候是因为家长第一很在意这一次考试的成绩， 对， 第二呢，因为接下来的寒假和春节重叠了，所以家长很在意在其他家长以及其他的亲戚面前你这次成绩的重要性。但是我真的从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比方说全班40个同学，那永远有考第一名和考第40名的，这是没有办法去 是 吧？而且我在这个班考了第40名，有可能我去别的班我就是第20名，这个参考的这个参照物啊，以及我是否因为我考的第四十名我就没有学到这个知识，这中间偏差我觉得很大。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家长的这个心态上面先去抚慰他们一下？ 对，就是我们家长期望就是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好，然后其实呢是为了我们孩子有一个更加快乐的明天，或者更加灿烂的一个未来。但是呢当我很多的家长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压力越大那你给孩子压力，压力会转化成动力。我们传统有一叫人物压力轻飘飘，就好像这个人没有压力的时候呢就完全不知道该好好学习了。那这个 观念我们要从两方面去解答，就是我们确实要让孩子把他的注意力和专注力引导到学习上，但是当他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我讲过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无数次，就是大脑是在这个状态下是一个极度封闭和无法进行学习和工作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他处于极度压力下，他大脑是一片空白的，他既没有好的记忆力，也没有好的领悟力，也没有好的产出的状态，所以他一定是在放松且专注的情况下，他才会产出优质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成绩。 所以我在这儿真的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这个年龄层的，比方说30多岁啊，40多岁，甚至更大年龄的长辈一点点的，这真的不是建议。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关注孩子期末考试的成绩，但就不要去一定要去追问人家，哎呀你在班上是第几名啊，哎呀你在学校里面是第几名啊，你去关注他的进步好不好。如果说这个家长回复你，你说哎呀今天的孩子考得怎么样，如果家长回复你说哎考得不错是吧，比上几次都要好，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到这儿了，一定要去追问一个多少分第几名。其实我们脱离学校一段时间以后，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分数和第几名是个什么概念。 对， 无意义吗这件事情，不要做无意义的事情同学们。 对，之前咱们也分享过表扬孩子，你要让他未来努力的方向，就是你这段时间真的很努力，就是你要表扬到这个点上是 OK 的，他那个几名固定在那里了，那这个你不要去表扬一个单纯的结果。 哦，就是说哎，你看你这次考的第12名，你应该考前10名，我就觉得你更好，其实没有意义。 对对，进步和努力是值得表扬的。 对，因为前10名的同学可能也在轮换。 对， 前10名同学也不是一直都在那里，他们也会有压力的时候，看到孩子自身的一个进步。哎呀，更重要的真的是就是过年期间这个问话的技巧有没有。我觉得啊，我们1月份转回新闻台之后，因为是下午茶时段了嘛，就更轻松，我们要专门的讲一期。除了应对这个教我们的很多的大朋友如何应对春节催婚催生的话题以外，还要教给我们的这些大朋友当中的已经当了家长的